只能路过，原谅我继续漂泊。谁记得雾中的列车，就像人海中的我，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错过吧。 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开场这首歌曲太悠扬了，哎，太好听了。 是，这是李健和王俊凯的一首《雾中列车》。 哎，好像就是早上的出门的情景嘛。 对，我就是因为早上出门想起了这首歌。 哎，无意当中也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哎，感谢淼淼的推荐。我们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也是2017年的，哎呀，12月28号了。今天白天呢显示是这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出门好像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那朋友们呢出行在路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吧。 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父母给你回复的那些短信或者是留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 这个其实挺有的说的是吧。 对，某一天跟吴主播聊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说这个有一个高校，然后呢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就是组织全校的学生一起在操场上，然后大家呢给自己的父母家人写一封家书。就很久没有写信了嘛，很多学生连这个书写的格式都已经忘记了，就感觉好像也是跟这个亲人之间的沟通好像少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呢，其实是平时我们现在日常跟父母交流最多的方式，就是用这种网络的方式，社交软件的方式。 对， 然后和父母有时候聊聊微信呐、这个短信可能都少，主要就是聊微信。也欢迎朋友们把那些父母回复你的精妙的这样的留言或者是短信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购物搜索词是什么，已经发布了哈。来看近日呢，是苏宁易购发布了2017单时段搜索的热词榜。防脱发洗发水、奶粉、宠物零食、取暖器、自热小火锅、吃鸡、煮鸡等上榜。那么它经济还有消费升级等，成为了2017的消费趋势。而且现在呢，90后已经成为了消费主力了。 这一到年末了，就要有一些这个大数据的统计。 对， 其实也是帮我们回顾这一年呢，看看有哪些收获，又有哪些遗憾。接着来说吧，这是史上最短的求婚。护士女友呢也是着急上班，连着就说了，说同意，嫁嫁嫁。你听那节奏。最近呢，这个江苏的赵先生啊，肯定也是酝酿已久了，向心爱的女朋友求婚，结果呢话还没说，女朋友就已经说了，行，嫁嫁嫁。这现场也是很爆笑。原来呢，赵先生的女朋友是一位护士，当时啊人家着急去上班，成就了这个史上最短的求婚，10秒钟完成了求婚仪式。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呢，这个女朋友还有点摸不着头脑，说这求婚没有什么特色，怎么就火了呢？她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真的，听她说话的这个节奏，就是一位比较优秀的护士，因为他们上班的节奏很快呀。 对， 而且护士这个行业真的是一直，都在都是节奏很快的哈。 是的，当时一定是一心在想工作， 对， 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爱情 啊。行，老娘还要上班呢。继续来看世界最小的手机来了，那重量呢是13克，那屏幕只有0.49英寸。 那么英国呢是推出了一款超迷你的功能手机，那么除了打电话之外，除了打电话发短信之外，还能够容纳300条联系人和50条短信。那么这款手机呢只能使用这个 Nano 的 SIM 卡，并且呢是只适用于2G的网络。那么该公司呢是列出了一些推出这款手机的原因，比如说很酷，比如说很便携，甚至很可爱，当然呢还可以作为备用机。 嗯，哎，他说到最后这一点，说作为备用机、 嗯、 其实这个是很必要的， 是 就是一旦我们可以用它，而且它又是很轻便嘛，好携带嘛，可以用它来防备不时之需啊。 对， 嗯，再来说一个，这可能是人类的一大难题啊，终于被解决了。这个为什么说不爱吃香菜的人才是很特别呢？这是因为他们可能是 DNA 出现了变异。很多人喜欢香菜，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喜欢香菜。香菜一直是一种备受争议的食物，有些人热爱香菜，但是有些人呐、啊，这个味儿都闻不得。你知道这和你的基因的染色体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根据外媒的报道，科学家也发现了和嗅觉相关染色体的轻微变异会导致一部分人觉得香菜有一股肥皂味儿。研究人员也注意到了，那么这些人呢，对于香菜的形容往往会与像这个生的脂肪啊、虫子和化妆品的味道联系在一起，反正就是很不好的一种味道。那么根据数据的指出，厌恶香菜味道的人大约占全部人口的4%-14%。这个一看到占全部人口的这个占比好像不是那么多，但是确实我们身边或多或少就有这样的朋友。 嗯，哎，我觉得其实有的朋友是觉得，嗯，我不需要那个点缀了，就是反正也不会吃。有的人是真的闻不了， 闻都闻不了。就是比如说我以前的一个朋友，那个面条里边如果不小心下上了放上了一片香菜，他整碗面条只能浪费了，因为他吃不了，没法吃了、 就觉得就是特别接受不了。 我真的觉得是暴殄呐、给我吃啊。 哎，这个时候你没有默默的收过去吗？ 啊，对对对，我一般都是只动手就不动口了。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能理解。就、犹如我，就是比如说你喝完了羊肉汤吧、 啊， 给我来一碗面，我可能也真的吃不下。 哎、 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基因的变异？继续来看啊，近期呢，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再次明确家长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中学生9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是调查中呢，不少家长表示这一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辅导班多，作业多，做事磨蹭，家长的焦虑是共同的原因。 嗯，哎，这现在小学生这个作业的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 是。 哎呀，希望通过一些方式，然后能够帮帮孩子，让孩子能够还是轻松的度过童年哈。 对。 接着来说，虚惊一场，著名的老学者银行转账100万捐款。柜员呢怀疑是这个诈骗，也是非常紧张啊。最近呢，这个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方汉奇，也是呢宣布要捐出100万的奖金，助力新闻史研究工作。当他呢和这个陪同的两个人一起去银行网点汇款的时候，银行如临大敌，随行人员呢被当成了是不是又有老人被骗子给骗上当了呀，来汇这个巨额的钱款呢，于是呢就差点要报警。幸亏是有新闻报道出来，才让银行相信了，原来老人呢是真的是这笔钱是有用途的。 嗯，这个虚惊一场，但是呢觉得这银行的这个做事的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负责任， 责任心呐。 对，我觉得宁可就是稍微的紧张一些啊， 对， 也不要真的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让老人上当受骗。 嗯， 继续来看看这个天然的奇景，寒冬中的冰蝴蝶，千姿百态，优雅绽放。来看，随着气温的下降呢，山西侯马上马乡窦龙沟村的紫金山的脚下，那么窦龙沟内呢是一片背阴洼地里、啊、好精确的一个地方。枯草丛中随处可以看到这个形态各异还有晶莹剔透的冰片，仿佛是冰蝴蝶在其中翩翩飞舞。 看到图片真的觉得太美了，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哎，发现到了冬天之后啊，随着温度的降低啊，确实会造出很多这个天然的奇妙景色来。 嗯， 再跟你说一个也是天然形成的。 好， 这个是呢在这个辽宁鞍山的一处待拆迁的楼房，

李荣浩的一首《边走边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父母给您回复的那些短信或者是留言。 嗯，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啊。 嗯， 看到了这位叫做这个小鹏的朋友说了，说呢，老妈刚刚学会发短信，给我发来的第一条短信说的是你好，我是你妈。就是对妈妈来说，尤其又是感觉像是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联络方式的时候，就是他会有一种仪式感，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对， 所以要郑重其事的介绍自己， 就觉得应该就是书面的东西要客气一下， 对对对， 一定要来一个你好， 哎，对，礼貌一点， 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也一定要隆重的推出自己。 嗯，来看这位叫桑桑的朋友说，这是老妈发的哈。 嗯， 是有一天给他发，今年满37周岁了，娘祝你生日快乐，你从小乖巧懂事，学习好，不让我操心，这是我的福气。想起过去一家四口虽然生活艰苦，父母工作忙忙碌碌，但是感到很幸福。现在你们都很忙，不常见面交流呢，也是有距离感，辛苦不怕，一路就是受罪过来的，但是内心的孤独时常是很伤感，说嗨，我们老了， 哎呀， 挺心酸的哈。 对，而且就是其实很少有父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很多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就内敛型的，就感情是收着不放的。 对对对， 就你很难看到他给你发很多很多文字的，然后就是里边有满满的感情在其中的，一般都会他都会收着点，不会那么 对， 把感情轻易的流露出来。 所以这个留言和现在这个短信啊微信特别好， 对， 他写出来可能容易一些， 对，就是终于可以大胆的煽情了，勇敢的把感情说出来。 嗯， 哎， 怎样？ 没有啊，我是在感觉就是电乐的节奏和我们很相配。 啊，继续来看， 继续来看，来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愚人之旅。他说呢，这个我是个女生啊，这个我和我爸妈有一个群，有一次剪了短头发，我妈呢一直是想让我留长发的，这好像是每个妈妈心中对女儿的一个公主梦的期许， 嗯， 是吧？就觉得我女儿留长发是最美。他说呢，妈妈看到我发朋友圈发了短发的照片， 嗯， 我们俩就开始在群里边逗表情包。他发一个发怒，我就发一个惊讶和冷汗，啊，然后呢，反正就这样逗了好几个回合吧。哎呀，这个时候，我爸一身正气的冲出来说了一句：“双方都妥协一下，都让一让，都让一让。 嗯”真的是每个群里都一定要有一位就比较稳重的、比较客观的 对 老同志在 主持大局。 嗯，对。 而且现在就把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啊，又引到了虚拟的网络上。 嗯，来看这位叫方舟的朋友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正在用电脑，突然右下窗口弹出了一条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人人网的信息， 好久远。 是我，其实是我自己。啊，回复我同学发的一个搞笑视频，说小子别闹了，干正事儿去。当时都觉得吓死我了， 嗯， 就有一种闹了鬼的感觉。跟我妈聊起来，她才告诉我是她回复的，因为当时家里电脑她的账号呢是自动登录的，她就用我的号看同学页面，然后还给同学留言。 这个就是也不算是父母去太关注你的隐私啊，谁让你是自动登录呢？妈妈也是不小心看到了，是不是？ 嗯， 那既然你看到了你这个生活的另一面，那妈妈也想要多了解嘛。 真的特别有意思，而且还给同学发一个别闹了。 对呀、啊，也想和你同学认识一下，打个招呼啊，是不是？ 嗯嗯，这我真的想起我妈， 哎， 当时是微博， 嗯 啊，微博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有一个账号，然后就当时是啊博客还是微博，反正就加了我好多的同学，然后大家都在分析这个人是谁，因为同学圈子就那么大。后来我特别不好意思的承认，我说你们在说谁啊，然后他们说谁，我说哦那是我妈。 哎，那个没有那种就是人物关联的一个， 最早的时候当时这些其实都没有、 所以阿姨还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 对，搞得我们都特别紧张， 都在猜这个新来的同学是谁呢。口气又好像很熟悉的样子。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这个叫做小潘德，他说呢， 我妈学会发短信发给我的第一条，写之前她问我，我写点什么呀？就我说您随便写吧。结果呢，她给我发了两个字：说话。哎，是不是会有一个阶段，就是当爸妈觉得就是这些新鲜的交流方式可以信手拈来的时候，就会发一些心灵鸡汤这类的，经常希望给子女一些鼓舞。 激励， 对，给一些人生上的引导哈， 对对对， 指导。来看冷酷摇滚说，以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没钱了， 嗯， 就发短信给老爸，问老爸身体如何呀，老妈身体如何呀，一定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嗯， 是吧？老爸一般回复钱已汇，多了解你。 太，嗯，还是爸爸比较实在啊，就跟父母说话真的不用拐弯抹角的。 嗯， 再看这位吧，叫做这个想念未完成。他说呢，我爸是只会用笔画打字， 嗯， 每次说都是嗯好知道了这样几个字，好像也体现出父亲的威严呐。 嗯，啊，是， 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微信或者 QQ 视频，就直截了当的在我们家走一圈，把我们家所有人都录入到镜头里去。 嗯， 哦，就是跟家人视频的时候，老爸通常会用这种方式让你看看家里每个人。 嗯 啊， 好认真呐。 是啊， 来看这位叫婷的朋友说，这个爸妈发的微信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容都是快看几套几套，今天讲的是怎么减肥。 那到现在我收到的也是类似这样的呀，就是养生系啊。 啊，也是， 对不对？哎呀，要注意哪些这个健康的方式了。 对 对，这都是父母经常发给我们的。 嗯， 其实想一想很有爱的哈。 嗯， 有时候也应该要给父母也发一些这种的，反正有时间去看一看嘛。 嗯，对。 来看这位叫这个马奔的朋友说了，收到最多的就是告诉我多穿衣服，要多喝热水。 啊，这个一般都是这个父母会嘱咐自己的。 嗯， 哈。 对， 嗯，继续来看看这个七月末说，这个我爸加我微信，备注是我是你爸，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再不添加就会被揍的感觉。 哦， 其实好像刚刚开始用微信啊这些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就好像加上父母是吧？尤其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一些就自己的小状态啊， 嗯， 小心情，就是想跟同学啊朋友啊分享，觉得他们比较懂， 所以我们才有区分呐。 啊， 分成这啊，对，朋友圈我们也可以把它弄得四分五裂的嘛。 好像最早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多功能啊。 哦， 就微信是一开始有，但是一开始的那些什么微博博客这些的很难呀。 其实你觉得好像你的圈子也有时候哈，有一些私人的圈子不想让父母过多的关注。 啊， 父母可能有些圈子也会把你屏蔽掉呢。 对，一直 是不是， 也许你一直在被屏蔽掉，只是 自己没 有发现， 还觉得自己爸爸妈妈怎么平时都不发朋友圈呢。原来是另有隐情。 嗯， 来看这位叫浩浩豆妈说了，这个我父母啊这是手写输入，哎呀，所以的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少写一个是一个，这个现在呢这个手机拼音输入他们用不好。 嗯， 而且就是觉得这个字母啊可能对老人来说就是有一点识别起来有点费劲儿。 嗯， 还是语音的方式最直接呀。 嗯， 有什么直接点着说话就行。 是， 嗯， 小岛生活说，我上班老迟到啊，老妈看不下去了，周末跟我谈话，周一早上给我电话喊我起床，于是发现该起床的时间我的电话仍然是关机的状态，就知道我还在睡。等开机收到一则这样的信息，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顿时觉得压力山大。 妈妈好聪明呀，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刺探你到底起来了没有。 哎， 用心良苦， 就所以说就以后还是别迟到了是吧。 就是啊。 嗯， 让别让妈妈就是人在这个外边也是不放心的。来看这位1985这位朋友，您看同样也是一位，肯定是家人，就是妈妈也是挺为他操心。 嗯， 给他发信息说的是饭在锅里，记得起来热了吃。 哎，多好啊。 对呀。 啊，嗯，好幸福啊哈。来看卷边钢盔说，我妈给我发短信就像写信一样，月月啊，月月是我的小名冒号，然后才开始写正事儿，每次还要这个先用笔和纸打草稿。 这个发信息这件事情在妈妈心中是一件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这么重要啊。 对， 既要就是一定要把措辞都想好之后，然后再慎重的下笔。

别说人这一路有重的段落，我反正注定留在角落。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啊。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我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你能给我只左手牵你到马路那头吗？我会像以前一样看着来往的车子啊。我们的距离在眉间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苗。 哎，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父母给您的留言或者是短信的内容都有什么。 哎，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我们接着呢要说的这个资讯呐，可以称为一个系列了。这个系列叫做又是别人家的 啊，又是别人家的系列。 先来说别人家的班长吧。这个高校班长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按喜好为全班同学定制礼物，有刻字钢笔，有自制口红，还有明星签名照。最近武昌理工学院，这人家是环艺专业16级4班的班长高亚文，为每一个同学和老师私人定制了元旦礼物。他还表示说了，我没事呢就去看看大家的朋友圈 QQ 空间，发现每个人的喜好呢，然后进行了解。于是呢他就提前一个月准备好这些礼物，光笔上刻字就用了3天的时间，刻完之后手都抽筋了。 真的是这个典型的班长形象啊。 好班长啊，我怀疑他们班上同学人数也不多， 就是 没几个人。 真的是觉得以前觉得当班长特别了不起，现在觉得当班长真的是非常的操心， 像老师一样，还要呕心沥血呀， 真的是还得去关注每个人的喜好哈。 哎，但是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流行就毕业的时候大家要互赠毕业留言嘛，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给不同的根据我对这个同学的了解，给不同的同学写不同的绝对不要千篇一律的那种留言，一定是要对他说几句真心话的那种感觉，这样才好像是对同学的一种尊重。 我真的觉得刚刚你一提到就是给同学留言这个事儿，我相信你是这样做的，而且都特别有文采。 那倒不敢说吧，但是一定是我动了真感情的。 哦， 绝对不会写一帆风顺，因为我也写不了那种连笔啊。 真的 是， 哎呀，还好当时不是你的同班同学， 哎， 要不然袁儿姐给我写留言，我要去对一对字典，这个是什么意思？ 写着写着自己先哭了，感动的。 好，继续来看看别人家的系列哈，又是别人家的学校食堂，来看一看，想吃什么写下来，阿姨都会答应的。那么广西柳州市第13中学的食堂有一本意见簿，那么学生想吃什么，对菜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写上，比如说。我想吃虾排，水煮牛肉，希望早餐有云吞鸡蛋和豆浆。而食堂阿姨呢也几乎是有求必应的，说好的满足大家，简直是食堂界的良心呐。 阿 我比较想吃油条和豆浆，豆腐脑和炒肝， 好的满足你啊， 真是有求必应的好阿姨啊，太感动了。接着来说的这个也是很让人感动的，别人家的爸爸，他家里呢有两个女儿，这个爸爸呀是把两个女儿都装进了一片鸟语花香。这位叫做万里的这位爸爸呢，一看就是女儿奴，他每天呢要创作8到10个小时，将这个爱嬉戏玩耍的女儿朵朵装进画框，整整3年的时间，这位爸爸是创作了15幅画，全部都是画的他的女儿。一想到女儿要长大，这位父亲呢也是有点伤感，他说我就希望他俩永远这么大，永远留住他们这个样子。 嗯，真的是。而且啊，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帖子，也是在分享一个国外的一对家长，也觉得他们特别的好，就是他家的孩子就在墙上就是信手 涂鸦， 然后他们就用一个画框整个给框起来了，还写上这是哪一年的几月几号啊，他随手画的。当时觉得也有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特别的漂亮，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瞬间就被这种感动， 太有心 浪漫感动了。 哎，我在想会不会是父母觉得，哎呀，反正这面墙费也是费了，对吧？要是重新装修的话呢，还要花人力和财力， 还是买个画框吧。 对，直接用一个画框最简单的，好像还能达到一种艺术效果。 对，我就想起了前段时间也是，啊，对这个家里的那一小只啊，就是。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你不要再涂了，你看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把它框起来？ 对呀，记录时间，然后多买几个画框把它框起来。 长大了我还可以骗他，你看看我当时对你多用心呢。 你要语重心长的说，我当时就是要为你留下这些， 对呀， 你人生的初步创作。 我当时就看出你身上的艺术细菌呢，赶紧给你框好，别跑了。 真是感谢这些就是有创意的家长们，给我们这些不一定想到那么长远的家长，就是很大启发呢。 对对对， 哎呀，挽救了家里的一面墙啊。 好，继续来看哈，来村里用了几十年的搓衣板竟然是圣旨，网友说我得赶紧回家去找找文物去哈。浙江三坊村村民是在池塘边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奉天承运和光绪。村主任说石碑早就在那儿了，因为刻着字有一定的摩擦力，一直被当搓衣板用。那么经专家的鉴定，这是一道圣旨，接圣旨的人以示隆重特意刻在了石碑上。 哎呀，还好还好，这个文物呢被挽救及时啊，要不然的话这搓着搓着这点字儿也就给搓下去了。 这个还好不是圣旨本身哈，就是为了就是也是为了纪念一下哈，为了以示隆重刻在石碑上。他们我相信这个三坊村村民朋友都每天特别有底气的去河边洗衣服。 哎， 你在哪边？我在奉天承运这边。那我就用另一边了。 既然已经鉴定是文物了，那还是这个 别搓了哈。 对对对，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然后也许会成为这村里边的一大亮点。 嗯， 继续来说，这是居民报警说有一条大凶狗，这个民警捡回来一看呢，是一只二哈。这个傻兮兮的竟会跳舞，派出所都快被吃穷了。最近这样的新闻真的很多呀，这是不是主人诚心放出来的？这个成都邛崃的一个居民报警说有大型犬在路边，害怕会咬人。当这个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只哈士奇。傻兮兮的二哈呢，居然还会坐着，还会这个会坐、会握手、还会跳舞，但是吃的有点多，一顿至少吃10几块肉啊。民警直呼说求主人赶紧把它带回家，养不起了。 真的是为二哈一定在想，嗯，既然说我是二哈，我一定要表现出我聪明的那一面，让我来跳个舞。 然后又多吃了一些。 继续来看，也是有关这个哈士奇了哈。来看近日呢一张寻狗启事火了，启事上称一只2岁哈士奇妹妹名字竟然叫彭于晏。那么是在哪天哪天左右啊，从家中跑出去了。那么狗主人称呢，这个狗的名字是儿子取的。希望见到彭于晏的朋友尽快跟他联系。 所以也许狗主人并不知道他儿子的这不是他们家这个宠物的名字的由来 啊，是 啊，所以叫的那么自然。你真的不怕这个粉丝和你好好理论一下吗？ 真的还放出这种消息哈？ 是啊，我们衷心的希望这只被取名叫做彭于晏的狗狗能够及早的回到家里，看看要不要跟那个 对对对派出所跳舞的那个狗狗 跟那个派出所联系一下，会不会就是你们家那只啊？ 对， 你看它多才多艺嘛，是不是？ 对，一看也是就对，满满的艺术 细胞。继续来说，这个曾经有传言说呀，这个多吃主食可能会减短寿命。专家说了，这个数据很可疑，而且并不适用于咱们中国人。最近呢，这个有文章说了，说这个多吃主食死得更早。中国营养学家、常务理事这位这个专家也表示说了，上述研究存在可疑数据，结论呢极为危言耸听。那么在个别欧洲和北美人群当中获得的研究结果显示说，这个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可能益处，这个并不适用于其他的种族和群体，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人。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外国的一些研究数据啊，其实呢并不一定要照搬到我们国内来的。 对，我们只需要参考一下就好哈。 哎， 来看看天冷的时候呢，睡前用热水泡个脚是不少人的养生习惯。然而武汉的一位46岁的刘女士呢，近期因为泡脚不当导致了动脉瘤破裂，最后是抢救无效死亡了。那么对此呢，广东梅州第二中医院内科的江主任就指出，经常泡脚的确是能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脾胃的功能，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的。那么糖尿病患者、还有体质偏热者、孕妇以及脚部有皮肤病的患者就要特别的注意。而泡脚水越烫越好，泡的时间越长越好的说法也是一个误区。那么江医师也是建议，泡脚的时间呢一般是在10到15分钟就好了。那泡脚水的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比较合适。 哎，我们听取医生的建议吧，这样的话呢让我们越泡脚越健康啊。 是的。 再来说一条，这个是吃饭不开心容易长胖，所以呢有的时候要开心的吃饭，哪怕是吃饭不开心容易长胖，所以还是快乐的当一个吃货吧。 对， 这最近呢也是一项研究显示说，经常在吃饭时不开心、有负面情绪的人更容易发胖。在就餐的时候谈论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经济情况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冲突的话题。这样的人呢，平均每小时燃烧热量比其他人要少了31卡路里，血液当中胰岛素水平呢高出12%。吃饭的时候别说那么多没用的，开心一点，专心的来这个来享用这顿美餐吧。 对，确实是。不是有朋友说化悲愤为食量嘛？ 哎，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是对身体不太好。 没错， 所以我们吃东西还是要有一个轻松的乐观的心情哈。 而且我们也要真的是不要辜负了美食嘛。 啊， 对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父母曾经给我们的留言和短信。欢迎大家分享，一起来听一首歌《心理学》。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却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防卫机制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分。新的人格本来就各自活着拼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费劲改变那也不是该说。 两人份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别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懂你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想疗愈什么，只是给予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更让人默哀，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别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牵挂，那么懂你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 徐佳莹的一首新歌叫做《心理学》。 这个有时候发信息啊，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啊， 也是能够反映出内心一个人内心当中当时真实的想法。这个恐怕不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想到是这样。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哎，让你难忘的父母给你回复过的那些短信或者是留言。 来看这位叫奋五五的朋友说，我是死活不加我妈微信，我爸我妈都加了老公的微信，因为老公不敢拒绝，所以他能看到爸妈朋友圈里那些像广告推销一样的乱七八糟的转发，经常问我是不是他们的手机中毒了。啊，我妈还嫌我回短信比较慢，经常发老公微信呼叫我，然后一聊一小时。 所以老公这是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坑啊？来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 Abby1993， 他说呢，我妈妈是一个短信不用标点符号的人。哎，很多这个老年人是这样的，就是对标点符号应用不好，所以他就索性不用了。每次看呢都觉得有一种喘不上气儿的感觉。哎呀，但是呢还是挺想念妈妈每次不发标点符号的短信，因为语重心长啊。 是。那1883说，我爸呢是从来不给我发信息，有事儿就打电话。不过呢，我给老爸发信息，他全都留着，他手机用了好多年了，多年前我发给他的信息都还在。是前不久刚发现的。 是。 这个，关关说，他说我妈天天给我发鸡汤， 感觉每天都可以 热一热就喝了。 嗯，是。来看这个家少成舟范中流说，我的天哪，我爸真的给我回复过我知 我哦，想说我知道了， 对， 是吗？ 我知。嗯， 这位叫喵喵说了，这个教会我妈如何使用 QQ、 嗯、 他发的第一条信息是，以后可以随便骚扰你了，因为不花钱呢，哈哈哈。结果他是给我们兄弟三人一人发了一条。 嗯，来看咖喱星的暖暖说，说我是甘肃人，天天吃牛肉面长大的、 嗯、 上大学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吃过，和老妈聊天说这个好想吃牛肉面啊，结果老妈回复我，嗨，我天天早上吃，吃得我烦死了。 感觉妈妈是在这赤裸裸的炫富哈。 对对对。 孤峰一线说了，我妈最近微信我说的是，儿子，那个女孩怎么样啊？ 嗯， 很关心你的生活。 对， 过年别忘了带回来啊。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妈妈不会打字，后来玩微信呢，先是学会发语音，后来她看到别人都能发文字，只有自己不会，然后自学了打字啊。后来有一天我感冒了，上班的时候突然收到她一个短信说，感冒好点了吗？感觉当时就要泪奔了，说因为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给我发信息。 嗯 嗯， 自学成才的好妈妈， 而且他也已经截屏保存了。 哦，哎，有些这遇到了就是那种我们特别珍惜的人，然后发来的任何的信息，真的你会把它截一个屏，然后把它默默的收藏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很重要嘛。 嗯， 来看这位朋友，呵呵，叫这个叫吃馒头的水手，他说，我妈给我发语音信息祝我生日快乐，当时我上班不方便听，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个语音转成文字，发现是这样的，上面写的是、反正今年火箭上不了网。这个出入有点大，可能是妈妈的语就是这个口音有点重啊。 对，想起前些日子咱们的一个共同的好朋友说的那条发的那个， 对对对， 虾肉河豚。 哎呀，真是把我们都吓坏了，这早点点的有点太高档了。 嗯，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父母给我们的留言和信息，现在想真的是父母真的是最可爱的人， 满满的全是感动啊。在这样一个就是冬天的而且有点阴沉的早晨呢、 嗯、 确实带给我们很欢乐的时光。 嗯，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该下节目去吃虾肉河豚了。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名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Thank you. 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 北京时间9:00 FM 986